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爷爷眼花了。小女孩苏菲绑着两只卷卷的小辫子，她皮肤黑黑的，她和爸爸妈妈爷爷住在一栋小房子里。二楼靠街的是爷爷的窗口，爷爷经常坐在他的轮椅上，坐在窗户边看着外面的街道。爷爷能从窗户看到苏菲出门上学，看到苏菲下了校车回家，看到他跟同学问好，跟同学挥手告别，跟朋友们打招呼。每天放学回家以后，苏菲都会跑上二楼，先来到爷爷的房间。 嘿，爷爷，我回来了，今天你过得好吗？ 爷爷坐在轮椅上，抱着他心爱的小猫。 哦，有太多惊喜了，你知道吗？爷爷有一根区别针，好看又闪亮，可是现在它不见了。苏菲，你眼神好，帮爷爷找找好吗？ 苏菲问，区别针在哪儿呢？ 哦，不见了，亲爱的苏菲，你得帮爷爷来找一找。 如果你靠得近一点，你就会听到苏菲说， 哦，好的。 她在屋子里找了起来，最后在一顶帽子上看到了。苏菲大声地说， 嘿，我找到了。 太好了，苏菲，谢谢你。 苏菲把闪亮的区别针交到爷爷手里。星期二，苏菲放学回家，马上冲进爷爷的房间。 嘿，爷爷，我回来了。 爷爷问， 哦，苏菲，你今天在学校过得好吗？ 嗯，还好，很郁闷的一天。 哦，是吗？爷爷看到了。 那爷爷今天过得好吗？ 失望啊，真失望。爷爷有一根橡皮筋儿，弹力不错。噗噗，哦，瞧，现在橡皮筋儿不见了。嗨，苏菲，帮爷爷找一找好吗？ 苏菲跪在地上开始找起来，书架上，笔盒子里，最后， 啊，原来它绷在爷爷的橄榄球上呢。 星期三，苏菲一进门就大声喊， 嘿，我回来了，爷爷，您今天过得好点吗？ 爷爷正在读一本书。 哎呀，不太妙啊，不太妙。我有一根吸管，它可以弯过来，很好用。嘿，你肯定记得，它现在逃跑了。 于是苏菲说， 我来找找，我想它应该在…… 苏菲当然找到了，它就在桌子上的相框后面。 哦，乖孙女儿好，苏菲，谢谢你。 星期四，苏菲说， 我回来了，爷爷，今天您又丢东西了吗？ 爷爷摊开两只手。 哦，孩子，你不知道吗？你奶奶最爱的水彩画笔，哦，我再也找不到了。亲爱的，你能帮爷爷找找吗？ 苏菲当然可以，她找了房间里的很多地方，最后，瞧，一目了然，很清楚地看到了。 嘿，爷爷，就在鱼缸里，水彩画笔在鱼缸里。 到了星期五，苏菲非常高兴地冲进爷爷的房间。 嘿，爷爷，我回来了，终于到星期五了。 爷爷微笑着说， 哦，亲爱的，咱们打个赌吧。不过先等等，过来快看。 苏菲凑到爷爷身边。 哦，爷爷，您真糊涂，您肯定是丢了一块钱，它就在您的脸上贴着呢。 爷爷笑着说， 哦，是啊是啊，苏菲，拿好零钱，明天你可以给自己买点东西。 爷爷把一块钱的硬币放到苏菲的手里。第二天，苏菲回来得很早。 爷爷，我今天回来得很早。 没有买东西吗？哦，省着花也好，我想你可以攒下零钱，留着以后上大学。好了好了，咱们来看看我今天又掉了一个什么。哼，是一颗柠檬糖。哦，想想就觉得好吃，可是刚才弄丢了，一口都还没吃。 苏菲狡猾地看着爷爷。 得了爷爷，别骗我了。 他当然一下就找到了柠檬糖。 爷爷，给你。 哦，乖孙女儿，归你了。 星期天上午的时候，苏菲跟平常一样来到爷爷的房间。他在门前刚说了一声， 爷爷，我来了。 可妈妈马上过来对他说， 嘘， 爷爷还在睡觉呢。苏菲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她凑到妈妈的耳朵边上告诉妈妈。爸爸也听见了，他笑着说， 呵呵，没问题，你踮着脚尖儿轻点就行。 于是苏菲踮着脚尖儿，抱着她的玩具娃娃，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嗯，对了，爷爷的窗帘拉着一半儿。好吧，小心点儿。苏菲钻到了窗帘的后面。这个时候，爷爷醒了。窗帘后面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窗帘轻轻地摇动着，慢慢地晃动着，后面还传出了咯咯的笑声。爷爷问， 嘿，苏菲，是你吗？你在窗帘后面干什么？我发现你了。 苏菲唰的一下拉开窗帘跳了出来。 猜对了，我在这儿。 啊，好了，爷爷现在起床了，那就还跟以前一样，玩星期天的游戏，和爷爷一起下棋吧。 哇，故事真好听啊，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霍斯和艾丽森布朗为我们写的，是由了了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我是这样的爱着你。 一只紫色的小熊和一只绿色长着长长耳朵的小兔子是最好的最相爱的朋友。 我是这样的爱着你，比任何人都爱得更多，爱得更深。 我给你的爱好高好高，我们坐上热气球，我们的爱飞到蓝天上飘啊飘。 哦， 我会站在海湾旁边的礁石上，对着大海去喊，我给你的爱好远好远，可以从山的这一头到山的那一头。 我给你的爱好深好深，让我们带上潜水镜，带上脚蹼，一起潜入深深的海底，潜呐潜呐，一直潜到深深的海底，我给你的爱就是这么深。 我给你的爱好多好多，装满一个又一个回忆的角落。我会把我们的合影一张一张的摆放整齐，每天都拿起来看一看。 我给你的爱会一直走一直走，不管道路多么艰难，就算是遇到了一座高高的山，你爬上去再用绳子拉着我，我们还是会一直走一直走，我会一直都牵着你的手。 小小的你和大大的我在一起就是爱的全部。 我们一起堆个雪人吧，我来堆大大的身体。 我来堆小小的脑袋。 我是这样的爱着你，我想大声地告诉你，因为爱你我才这样自豪和骄傲。 我真希望我们可以躺在草地上看着夕阳西下。 我编一个花环给你。 我轻轻地爱着你，一直爱着你，我永远爱着你。 我的爱围绕在你的身边，紧紧地抱着你，虽然有时候我做错了事情，打碎了盘子。 无论你做的对了还是做的错了，我都不会责怪你，因为我会永远地爱着你。 我是这样的爱着你，我们躺在月亮上，看着天上的一颗又一颗的星星。 爱你每一分每一秒，爱你这样，也爱你那样。 因为我全心全意的 爱 着你。从你来到我身边的那一刻，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也想说，自从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刻，我们的爱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我的鼻子就没有那么高呢？ 唐耳朵，别说你了，连我都觉得我的鼻子没有那么高。 我说吗？ 你看， 比比看， 好像还是我的高一点儿。 是的。 我真想让自己鼻子变高一点儿啊。 有啦。 有什么啦？ 我把一个胡萝卜接在我的鼻子上面。 那你就变成雪人鼻子啦。 还挺像犀牛的。 犀牛， 独角兽， 独角兽， 哇，放两个的话就变成了大魔鬼。 大魔鬼？那要是放三个呢？ 三个是什么？ 大大魔鬼。 好吧，好吧。对呀，为什么人只有两个鼻孔呢？ 为什么兔子也只有两个鼻孔呢？ 如果我们有三个鼻孔呢？ 那我们就多一个鼻孔。 那好难看哈。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呢？ 对呀，要是有一个鼻孔那多简单。你看现在我们感冒了擤鼻涕，还得先擤左边鼻孔，再擤右边的鼻孔。 是的， 擤的时候还得用手堵住另外一个鼻孔 啊。如果我们只有一个鼻孔的话，擤鼻涕那就变成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啦， 就可以直接 瞄准。 螳螂还可以做喷鼻涕的游戏 啊！ 怎么了？ 好恶心！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喜欢在姑姑的房间里边玩，姑姑一直以为是因为她平时对呱呱好，所以她才喜欢到姑姑的房间里玩。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小朋友，姑姑无意当中听到了呱呱和他的朋友之间的对话，才真正的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只听呱呱对那个小朋友说， 走去我姑姑房间吧，把客厅搞脏了奶奶又要骂我，我姑姑房间乱得跟猪圈一样，脏不脏反正也看不出来。 幼儿园里边放假啦，呱呱拿着通知书回家了，妈妈就问他，这学期结束了，哎，你得奖状了没有啊？呱呱回答妈妈说， 妈妈，我个子矮，老师发奖状的时候没看到我。 今天班上的老师让同学们用关联词来造句，让同学们把关键的词写在本子上，做好了之后呢就交上来。结果交上来一看，哇哦，呱呱是这样式写的，要么要么， 叔叔要么看电视要么玩手机， 即使也， 即使叔叔在忙也会抽空看电视， 无论都， 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改变不了叔叔爱看电视的心， 只有才， 叔叔只有看电视他才会笑， 不是就是， 叔叔一天到晚不是看电视笑就是笑着看电视。 虽然，但是， 虽然叔叔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他就是不肯改。 如果，就， 如果叔叔结婚了，他还这么做，就死定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河北省深州市荷兰景村幼儿园的熊瑞晨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春妈妈的三个小姑娘。 春妈妈回来了，带来了三个淘气的小姑娘。雷姑娘天天敲着鼓玩，敲醒了天空，敲醒了田野，敲醒了沉睡的山林和村庄。雨姑娘天天洒着水玩，洗绿了大树，洗青了小草，洗红了花朵的脸儿一张张。风姑娘天天吹着气儿玩，吹柔了树枝，吹长了青草，吹得春天朝前长。啊，春天回来了，春妈妈带来了三个能干的小姑娘。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春妈妈的三个小姑娘。回来了，带来了三个淘气的小姑娘。